待てね。 劲歌金曲， 自在张信哲悠扬声线的带领，交响乐团的格局与铺陈，撞击流行乐的自由奔放，充分表现每一首歌曲的情感样貌。 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辛苦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 张力渲染，置身一场汹涌澎湃的音乐新浪潮。张信哲《歌时代二》黑胶经典盘，真挚感动，终于等到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Osim 新闻快报：享受顶级四手按摩，不用飞出国，在家就能拥有。全新 Osim 四手天王按摩椅，业界首创四手按摩，两只手揉捏肩颈和腰背，同时多两只手按压臀腿，给全身双倍享受。更有业界唯一无限下载新按摩程式及音乐，让按摩永远都有新鲜感。周年庆更享优惠， Osim 四手天王按摩椅，欢迎亲临体验。 Osim 传说极光是幸福的能量， 想牵你的手看大自然的烟火。 费尔班极光小屋温泉雪中泡汤， 石原岛陈拉丁湾 Club Med 春节包机， 日本温泉和静音早春花季， 东游的好朋友就是良友， 请上网搜寻良友旅行。 芸芸众生孰非偶像，林宥嘉 Idol 世界巡回演唱会，12月29、30台北小巨蛋，10月27 KKTix 开始售票。 我是陈世安。 有谁能在乎我，在乎我，在乎我，谁能谁谁能谁谁谁在乎我。每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Oh yeah!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好久不见，苏伟在哪里？他是罗百吉。然后呢，罗百吉最近发行了新的算是半专辑吧 ，CD 加 DVD。 Yes， 之后也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哟。这首歌我们都一样。 在痛苦里徘徊， 我们都一样，一颗心会受伤，每个人都有个脆弱的心脏，我们都有肉有血也有泪，你说不哭不痛会有泪， 我们都一样，一颗心会受伤，每个人都有个脆弱的心脏，我把那种梦藏在我心上，但是我也没那么坚强， 我们都一样。

Beatles 有那个 Lucy in the Sky 嘛，嗯、就哦这样子应该是 致敬一下。 对对对，有很多的那个对，可以发挥的感觉。 是。 星空的灿烂，是我遗弃这世界，还是这世界遗弃我？ 专辑呢，其实我觉得身为一个歌迷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在听歌的时候，你在翻歌词本，或者你听慧婷写的词，因为你知道慧婷她的词，你的词就不是像你的曲一样这么的随性的吧，不是这么的直觉的吧，你的词应该就是反反复复又 其实也没有在计算耶、就是抓到一个主题就开始自我发挥了、对，所以只要我找到那个重对的关键字就会蛮快的， 蛮快的。 对， 对然后那会修修改改吗？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哎、不是小时候，就是我以前有听过一场你的讲座演讲，然后在、对那个时候你有讲说，就是文字是有力量的，你觉得就是文字写完就算是草稿，你也不能那样揉丢一团，你要好好的就是， 结果他下一个都狂丢， 要一个炉，然后去拜它，然后去烧掉什么之类的，对。 啊，但是我是相信文字是有力量，所以我歌词都会放在最后写，因为我觉得它会决定这个歌到底长什么样子。但是其实我。如果真的要讲修改词这个东西，我听过最厉害的就还是李宗盛大哥，他真的是会斟酌，就是所以你看他都可以得到各种奖项肯定，也是有理由，就是他会讲求一个非常精准的的， 可以插到你的心里。 对，可是其实我发现我其实也没，我其实都是全部都靠直觉，就是我写完。要么就小改，要么就是整个打腔调，就是没有办法说哦，怎么 留一段，然后再补补它，然后再修、后面几句的。 那个我好像没有这样做过，对。 好，所以刚刚说到，就是身为一个歌迷在看歌词，然后因为 TBA， 因为哲玉离开，然后会觉得整张专辑都有点像是每一首歌都在讲哲玉之类的那种，所以。譬如说就算是刚刚听到那个 Lucy Dreams， 还是会觉得说有这一首也一定在讲哲玉，然后每一首都是这在讲哲玉这样子。好，有那你可以告诉我们那个就是小歌迷们，究竟有哪几首是真的很确定在做的时候的确是在讲哲玉的，像刚刚你说的深海怪物一定是嘛， 对不对？ 的确照你说的，就是每一首歌好像都藏一点东西，因为其实创作这个东西是反映我们当下的生活，那刚好这两年我们的生活重心蛮大一块部分就是围绕着 哲玉身上， 就是想着哲玉或是担心他的 身体健康， 对，的确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所以有些歌就算不这么明确，他的确可能也藏了一点。那这首歌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 The River， 那时候是去年的圣诞节其实是想要推一个圣诞单曲送给大家的，本来可能还不打算收到专辑里，它就是一个单纯的的一个圣诞单曲。可是那个就会这首歌，我那时候写的时候为什么会选圣诞节主题，是因为我觉得后来等我们怎么讲，我们真正和好以后，就会发现其实这个乐团还是像家，你的一个归属，一个家一样，就像你圣诞节回到家， 就是有 Christmas spirit， 对对对，是那种感觉，所以写了这样子的歌。这首歌里面多多少少也是提到团圆，对啊， 刚刚说到一个创作的

最初的知人那种感觉。嗯嗯嗯，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人生之后，就会思考说，哎，那到底什么是朋友，什么是有革命情感的伙伴。嗯，那到底是真的要天天黏在一起这个人才是重要的吗？还是说其实这个人他就算我们私底下不会一起出去 hang out 或什么，他对你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到底所谓的知音，好，我们讲土气一点，知音或者是了解你的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定义？对，所以就用这张专辑想要表达这个想法。对， 好。今天的最后呢，我们请前缘来为我们说说你自己私心打得最快乐或是你自己最想推荐的一首歌，好了，好不好？ 这张专辑里面我最想推荐现在听到的这首歌。 就是，你好好 Q 啊， 可是我是真的最喜欢这首歌。 对，就听起来好像我们在录那个 UFO MVP 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飞艇有没有？ 对对对，都是真的， 这是真的。 好， 对，就是我所深爱的人们，这首歌。这首歌也是在哲玉走了之后才写的，然后那时候慧婷写出来的时候，我特别对这首歌很有感觉，所以那时候就有跟慧婷讨论蛮多这首歌应该要怎么样去呈现编曲。对，然后应该也说这首也是我应该说如果真的要说的话，是我觉得我这张专辑里面最喜欢的。 哦， 对， 我们当然也是要用这首歌来跟 TZ Bag 还有跟哲玉说再见，虽然他可能不 care， 但是 200%不 care。 我所深爱的人们送给你，送给你们，然后送给现在在收听的大家。今天谢谢 TZ Bag， 谢谢。 事实上，他的名字叫做许君，他们一直叫他疯子。 我盯着天空，好像从来没觉得如此通透，此夜

告诉我你最经常